今夜夜深，城市的灯在梦中等你了，从梦见梦一直到天明，无助的我无奈害怕心伤，静静苦等一整夜，失落的心情难懂，只有孤独陪伴我，心痛你可自封。夜深人心的能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实的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夜半梦中，乌云蒙蒙，我在四处寻找，一直在逃，欢乐的当年，与你共游，转眼人去楼空，独自一人在守候，谁让我为情困惑，谁让我心乱失措，心痛你可知否。夜深人心的能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实的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实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夜深人静的能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实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悔恨在心底。 就边看时钟，朋友都笑你是稀有品种，想你整夜生怕爱人来电话会接不通，这是一种幸福他们不懂，心目中的稀有品种，一旦他感到头痛，就担心他喉咙是否红肿，手发断水，直到他的嘴角又出现了笑容。渐渐重复爱上这张面孔，恋爱让人变得普通，会让一个男人容易被感动，随便别人怎么形容，执着他心目中的稀有品种。

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刘笑、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总是那么荒唐，那么轻狂，跌跌撞撞，那么慌乱，孤单单一个人，天荒地老，晃呀晃。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，茫茫人回头，转眼瞬间无疑是流浪汉。多少爱的野蛮，爱的背叛，天旋地转，爱的迷惘，有点烦，一世纪过来一半还很重。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，在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。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，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自创。哎呀呀呀，梦一场。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，逃不掉，等好久，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。从此为你痴狂，为你浪漫，念念不忘，为你惆怅，一点酸，一辈子，一人一半，慢慢长。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地平线那一端，让宁静的时光新的海洋，一层层的海浪。哎呀呀，哎呦晃呀晃。